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37集。齐城真的痛到眼前都模糊了，迷迷糊糊感觉迟志涵悄悄靠近了一些，伸出另外一只手包裹住在他的幻觉里已经血肉模糊的左手，用力搓了两下，试图把手搓热。看见自己看迟志涵，迟志涵还扯起嘴角笑了笑。 反正你都已经痛了，面积大小应该问题不大吧？ 眼底明明有惊慌，却仍然笑得甜腻腻的。自己又吓着迟志涵了，刚才想要和幻觉对抗的决心突然被戳破。齐城有些颓然地松手，却发现迟志涵没动。 不是说了5分钟吗？才1分钟， 他居然还拿着手机计时。掌心里他的手安安静静地缩在手掌里，手被自己的冷汗弄得黏糊糊的，有些狼狈。但是他没缩手，反而笑嘻嘻地看着自己，往手心里塞了塞。很难解释，但是在感觉到迟志涵皮肤温度的那一瞬间，疼痛突然消失了。手因为刚才真实的痛感还是很麻，但是疼痛确实不见了，连迟志涵都感觉到了，自己的手指不抖了，冷汗还在流，但是手心的温度在回暖。 不痛了？ 迟志涵瞪大眼睛，表情看起来比齐城还惊喜。齐城摇摇头，手紧了一下，皮肤碰触的温度还在，确实不痛了。 那以后可以随便碰啦？ 迟志涵脱口而出，然后又是一脸刚才说话的人不是他迟志涵的表情。他最近经常露出这样的表情。 我不知道。 齐城自己连这次为什么会不痛都不清楚，迟志涵没再追问，兴致勃勃地继续倒计时。 还有3分钟。 其实似乎没有必要倒计时了，但是齐城也确实想坐着不动。刚才他差点发病，连续几次差点发病都被迟志涵用各种方式打断，打断了症状，但是脱力感其实还是存在，只是没有那么严重。而且迟志涵这样挨着自己坐着感觉很好，他已经不是陌生人，社恐的病症在他身上早就消失不见，现在似乎对碰触也变得没有那么排斥。齐城最近进步快得像是吃了兴奋剂，可是因为不知道原因，心里反而变得更加忐忑。如果一切都是因为迟志涵，那他总是有要离开的那一天，自己不可能真的要求他留下来陪着自己一辈子。虽然他也感觉到迟志涵这段时间和自己的关系越来越好，一开始纯粹工作化的笑容现在也变得越来越真心。其实很正常，这是封闭环境，他又是个友善的人，会对自己越来越熟悉，会为他齐成心疼都很正常。他很高兴交了这样的朋友，所以更不能留下迟志涵过一辈子。况且他自己还不一定能有一辈子。他们两个最后还是没能坐满5分钟，赵医生的电话像催命符一样打了过来，迟志涵手忙脚乱的还没来得及接就被挂断，紧接着齐城的手机也响了。急性子的赵医生在齐城接电话的那一瞬间立刻爆发。 我在路上了，齐城什么情况？ 齐城用的是免提，迟志涵直接拿了手机点掉免提。 他没事。 刚才心跳血压全部都在临界值，怎么会没事呢？ 赵医生声音很大，关掉免提效果并不明显。 你看看他看不看得见？ 他当然能看见。迟志涵看脸齐城的表情，又凑上去帮他把快要滴到下巴的汗擦掉。齐城怔了下没动。 他看得见也听得见，没发病。 哎，怪了。 赵医生那边估计也看到监控器上已经逐渐恢复正常的数值，声音也轻了。迟志涵听到赵医生路边停车的声音，然后才重新拿起电话。 怎么回事？ 把刚才的情况复述一遍，需要点勇气。迟迟寒说的时候，脸一直泛红。他其实完全没料到齐城会发病，发病的原因还是他不肯点外卖。 这算重大突破呀！他手不痛了。你是不是太急了？我说过，这样的突然好转不一定是好事，反复的几率会变大。 迟志涵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并不急，主动的那个人一直不是自己这件事。 你牵手的姿势是什么样的？ 赵医生那边又迅速换了个话题，齐城的进度让他欣喜若狂，索性拿出纸笔直接在马路边开始问诊。迟志涵脸更红，看了眼两人握手的方式，抿了抿嘴。最开始的时候是齐城拽着他，自己的手握成拳，齐城整个包裹住，这个还比较好解释。但是现在他们什么时候变成十指相扣的？这要怎么形容？ 一开始是他先握。 问诊是大事，硬着头皮上的迟志涵说得磕磕绊绊，一张脸涨得通红，接着电话就被齐城拿走。迟志涵听到他说了一句 这是私事， 就直接挂断了。这人少爷脾气又犯，不过晚点用邮件说明比在齐城面前用嘴巴说明好很多，而且他挂电话的样子居然很帅。说真的，他作为一个病人，开挂开的还是过头了。 外卖。 那个开了挂的病人终于回到了正题，手也松开了。 我粥都煮好了，叫个屁的外卖！剩下的就是洗干净芹菜，切好了丢进去而已，能不能不要浪费？ 迟志涵想到这个就来气，他居然因为这个发病。刚才的一抓一坐把他手里那点安稳的念头全挤到了犄角旮旯，说话又开始肆无忌惮。不管怎么样，他每次遵循心意似乎都能让齐城变好，这样的话他何必还在意什么安稳不安稳。他真的不想再看到齐城冷汗淋漓全身发抖的样子，也不想他再包在被子里僵硬的像块石头，像现在这样大白天能拉开窗帘让阳光照进来，偶尔会笑，大部分时间画画，小部分时间跟着他研究菜谱，就很好。又或者像现在这样，看着他冷着脸，非常不熟练地把芹菜洗好，丢在砧板上，皱着眉头，看自己用另外一只完好的手，表演独臂神尼。被迫不能用那只手的独臂神尼迟志涵，苦着脸，可怜兮兮的。 我让老板洗菜会被扣工资。 我不是你老板。 之前签合同的气还在，齐城的语气又变得不太好。迟志涵吸吸鼻子，很识趣的闭嘴。 扣了，我不给你。 齐城还是那句话，皱着眉头看迟志涵给粥调味儿，撒上芹菜，端出来一人一碗。他自己居然还有腌萝卜。 你不能吃萝卜，你在喝中药。 端着那碟腌萝卜，迟志涵护食地露出了獠牙。齐城坐好，面无表情地开始喝粥，顺便看了一眼迟志涵的腌萝卜。 多给你两只虾。 迟志涵被看出了愧疚感，从碗里挑了两只虾递给他，安静地看齐城的反应。迟志涵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，把自己碗里的东西夹给他，虽然做得很自然。今天牵手成功让他又有了试验的勇气。齐城喝粥的动作停住，盯着碗里面的两只虾。他刚刚吃过的筷子完全不避嫌地直接夹给了自己。齐城若无其事地继续喝粥，低着头把那两只虾也吃得干干净净，安静地看着对面的人笑眯了眼睛。迟志涵很欠揍地咬了一口腌萝卜，鲜脆爽口。 你以后的饮食都要尽量低脂，腌制的也要少吃。我之前在对面腌了好几坛泡菜，以我们两个的食量估计能吃一年。 齐城抬头，迟志涵还在嚼萝卜。 干嘛？ 一年？你合同只剩下10个月。 迟滞还咽下嘴里的萝卜，被齐城的认真弄得有些懵。 再续签就好了呀。 为什么要续签？ 齐城很少追问，通常一个话题是否结束都是迟滞还说了算，今天这样倒是个特例。 你不想我续签？ 齐城低头用筷子搅了下碗里的粥，不再开口。迟滞还咬着筷子纠结了一会儿，很快就被齐城喝粥的方式转移了注意力，又挑了一些芹菜放到齐城碗里。 不要挑食。 米粥的香气在屋子里弥漫。齐城一直低着头，刚才突然毫无征兆的发病让他现在手脚还是有些无力。自己一直以为只有十个月，要是他又续签了那该怎么办？迟滞还在某一天傍晚从公司回小洋房的时候，看到了街头巷尾的大红色装饰。后天是大年三十，公司都陆续开始放假，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，每年最难熬的就是年关。这种合家团圆的日子对于他来说，每一分钟都是恶意。往年都在临京五或者七情老家蹭顿年夜饭，蹭完了自己一个人回家，把电视声音调到最大，这样吵吵嚷嚷的熬一个晚上。今年有齐城，他问过齐宁，这么多年来齐城一直一个人过年，他们会做好了年夜饭送到齐城这边，再在门口等半个小时，希望齐城能走出门。当然从来没有成功过，所以今年一个人过年的人变成了两个。迟滞还特意绕了点路，跑到超市里买了两个大红色的福字，买了几串红色鞭炮模样的挂饰和如意结。下车的时候，迟滞还给那位一直沉默寡言的司机师傅塞了一个过年红包，分给他一个小小的如意结。那位师傅意外地红了脸，用乡音浓厚的普通话说了好几声谢谢。这样小小的人情暖意让迟滞还心情变得很好，捧着一堆东西打算进门的时候还哼着歌，然后手机就突然响了。寂静的小洋房外面突然尖锐的手机铃声让迟滞还心里抖了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了不祥的预感，手忙脚乱地接了起来，手里的福字掉在地上，他又没有其他手去捡，皱了皱眉头，不祥的预感变得更加强烈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